旦尘肺了，要不要被算作工伤呢？ 嗯，这里面涉及一个医学问题啊，就是尘肺它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造成的，比如说含有二氧化硅啊这样的颗粒，它是肺纤维化，但是雾霾呢不会造成这个尘肺，因为雾霾的话它的直径是小于2.5微米的，它的危害在直接吸入甚至进入血液系统，对健康极其不利的，比方说眼气的这个致癌风险高，它不会造成尘肺这么一个后果。 那在将来的这个医药报销里面，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天气因素而导致疾病的这个新的项目呢？ 这个又很难操作了。因为目前我们报销医保报销主要是直接从疾病的名称上去认定。而如果是从疾病发生的原因上去归纳决定是否报销的话，这个操作性很难。从原因上讲，目前比方说因为自杀，自伤造成的这些伤害，它可能不在医保范围内，这个跟原因有关系。但是有一些疾病你很难从病因上去归纳。 那比如说摄像头啊，它是拍的视频呢是作为一些交通事故当中定性的重要的和主要的依据，那现在这个摄像头可能都拍不清楚不好使了，怎么办？这属于不属于不可抗力呢？ 不属于 不属于， 因为不可抗力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其实雾霾天气和那个雨雪天气是一样的，大家不能以这个借口来免除自己一个谨慎驾驶的义务，更不能说免责了。再说这个红绿灯呢，它实际上你在路口的时候，也就是十几米，不到20米，晚上的光线呢，包括灯光的光线呢，这个红绿灯的穿透力啊，还是能够，这个摄像头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那比如说有些事故当时事发时候视频，摄像头它没有拍得清楚，因为雾霾特别严重，那这种证据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话呢，只能交警根据现场的情况，因为交警也会出现场嘛。那么根据现场的痕迹啊，撞车的这种车位啊、车速啊来检测啊，也可以做出判断的。 那这个因为新环保法发布以后，人们很关注一个词叫公益诉讼啊，那这个公益诉讼能派上用场吗？ 我认为是很难操作的。为什么？因为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有这个公益诉讼啊，但是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还说到，就任何的诉讼你得有明确的被告，那么你告谁呢？因为雾霾不像比方水源的污染，水源的污染是它是可追寻的，但是雾霾的话它是一种散漫的广泛的，你诉谁呢？如何确定这样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这个在法律上都是举证的难点。 那比如说污水是可以找到这个污水排放的企业， 对污染源。 那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这个雾霾是有一些企业是违规的去排放，有这种可能性？ 事实上是这样存在的。但这样处理的方式，行政机关它进行执法。但是你要说我们北京朝阳区这个雾霾是谁形成的，这个很难去确定。 如果说像东北那些11月份那几次比较大的雾霾，现在环保部已经去派了这个调查组，认定了有一些企业是违规排放的，那是会有一些处罚措施。 对，加强行政执法。是的是的，加强行政执法。 但如果仅仅从一个地区的雾霾严重而去有个公益诉讼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对，你很难确认和朝阳区或者北京市的这个雾霾是从东北那边过来的，是与东北的某一个厂家它排放所造成的。这个法律上很难举证。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这个张铁林坐床成活佛，中国西藏网援引僧人说法说这个整个过程是在瞎搞。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 Level 2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2，详见官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喽。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最近呢，一段关于演员张铁林坐床的视频疯传，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网友频频发问说，张铁林是几岁被认定活佛的，几岁出家的，上师是谁？更有网友不非常不满张铁林坐床。那不少佛教人士也纷纷撰文抗议张铁林坐床。那这段视频的拍摄仪式是在去年十月份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仪式，场面宏大，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聚集了有近千人，宾朋满座，不少人都穿戴宗教服饰，会场上下的装饰也充满了浓重的宗教色彩。一位叫白马奥瑟的法王为张铁林举行了坐床仪式。张铁林自称是白马铁林，是白马奥瑟法王的大弟子，法王赐张铁林法名，并赐了法衣、法帽、法器、法本，总之场面挺隆重。那这里所说的床是指用来坐的床，只能坐不能卧，和大家印象当中来睡觉休息的床有很大区别。佛典当中的床与坐往往是通用的，那坐床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重大宗教仪式，是活佛传承过程中转世灵童升登前世法座，继承前世法统的位置。那我们来先听一段当时仪式的视频音频。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法王的大弟子，也是著名的艺术家张铁林致辞，有请。 我是白马奥瑟法王的弟子，我叫白马铁林，俗姓张。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作为法王的弟子，我经常在想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又一个的先贤、名师、帝王，以他们永垂不朽的里程碑建立了这个永垂不朽的人类历史。在每一个人类的历史中间，我们都得到了先贤和导师的指引。看看今天，我们面对着风云变幻的世界，我们更需要一个睿智、明智、英明的导师给我们一指点。作为弟子，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经常会迷失生活的方向，会迷失生命的方向，我们会经常忘记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自从我成为白马家族的一员，我似乎在生活中、生命中有了希望和方向。在作为法王的弟子之前，我觉得我很大，我大得不得了。我扮演了50多位中国的帝王将相，我觉得我大得比天还大。自从认识了法王，做了法王的弟子，我觉得天地大了，法王大了，自己小了。生活变得很真实。今天之后得到法王的感召，在未来我们的世界中，面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有新的方向，新的启迪。感恩法王，谢谢大家。 在视频当中还有一段法王的致辞。 一天醒来，走过的日子里都是迷茫混沌当中，人生必将会非常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确认自己的使命，为身边的亲友，为六道有情的众生，为我们的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你的人生将会富有更重要的意义。 好，感恩法王的致辞。 这段视频中显示，接下来法王为张铁林赐名。 从入佛门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法名，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而开始。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迈向佛法解脱之道，这是人生最高的荣誉，也是最高的使命。 从今天开始，白马铁林名字叫白马曲培，意思就是弘扬教法广传的含义。 那有网友就质疑说，张铁林遇到了骗子。一位藏传佛教僧人表示说，影片中的这个仪式完全不符合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这个仪式，仪式的仪，轨是轨道的轨。那正规的坐床应该是在寺庙里，而不是这种场合。活佛坐床首先是由所属寺院有个心愿，报请国家批准后再寻访灵童，然后是正规的坐床。并表示呢，片中所谓的坐床仪式整个都是在瞎搞。那29号，张铁林也发声否认视频当中是这个活佛坐床仪式，说只是一个祈福的法会。那网络有评论说，张铁林这个仪式是某种带有认可意义的坐床，不是什么皈依仪式，而他又没有资格接受这种坐床。那照这个闹剧里面，张其实是受害者角色，不应该怪他，他其实有点无辜。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不是真的信佛，而只是不幸被人忽悠了。可是这个闹剧闹得这么大，那就涉及散布错误佛教知识了。微博认证用户扎西拉姆多多在微博中透露说，这个假法王姓吴，香港人，原来是做佛具的生意人而已。也有的说呢，法王是福建人，在内蒙古买了一个活佛头衔，在香港呢认识了一批艺人，不仅长期混迹于娱乐圈，而更是这个政商两道通吃。他在2014年和2015年还出席了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那也有的说，这个法王其实是福建的新移民，他自称有多种头衔，绝大多数都是买来的，假的。他自称有各种联合国的荣誉和奖项。那网络上还配了几幅这位法王接受颁奖的图片，并说明以上四次得奖颁奖的都是同一位黑人。这黑人有时候呢是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主席，有时候是联合国艺术家理事会主席，以各种名义来给这位法王颁奖。这颁奖都是在同一个寒酸的办公室里进行。有一张图片是在福建泉州商会，背景后面那个英语的背板是漏洞百出。那黑人注册了有多个名字里含有联合国字样的普通组织，那并不是联合国的官员。其实百度一下就可以看到，他还颁发过最佳人文环境奖给中国一个楼盘，还颁过一个联合国认证世界武术宗师给一个武术教练。那么如何来辨别真假活佛？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第七世朱康活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真活佛有四个标准，一个都不能缺。第一是要有传承，比如说班禅现有11世。第二是要有寺庙，活佛是在寺庙里修行。第三是要有转世灵童制度，找灵童的时候要符合宗教仪轨。第四是要有政府批准。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撰文说，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12月8号是第11世班禅坐床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的一系列庄严仪式，不仅是藏传佛教活佛传承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体现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对活佛转世事务最高决定权的大事。而其他以任何方式产生的所谓活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的李胜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大家好。 人们对于相关的这个活佛转世的管理的这个法律规定并不是很了解啊。那么如果说变身活佛是要经过国家宗教部门的严格的这程序的批准吗？ 这个是必须的。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如何申报、报批，它的程序是什么？主要是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由他们来进行审批。这个是明确的。 那有报道说这位法王在事件这个媒体披露了这个视频之后也快撑不住了，在朋友圈给自己打气，说自己是中国香港人，根据基本法、国家宗教局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都管不到他。那他这个说法靠谱吗？ 他们显然这种说法的话，还是有一点专业的。 嗯， 这个我们这么来看啊， 嗯、 就是说《宗教事务条例》里边47条，它有规定，就是说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进行宗教交往的话，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国家规定。 嗯， 但这个又比较模糊。那我们看香港的基本法，基本法141条有规定，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不限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 嗯， 这个，那但是这里边有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这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张铁林，张铁林是英国人，然后和一个中国香港人在香港举行了这么一个活动。啊，但这个如果说认定为一个正常的宗教事务的话，那么确实就是我们大陆的管理办法是规范不了它的。但是这我刚才说了，它不是一个宗教活动，目前至少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教派那认可这次活动是属于自己教内的一个事务，没有。那么它只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了一个活动。如果我们说这个活动当中涉及到一些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欺诈，骗人钱财，我觉得仍然可以按照世俗的法律来处理。比方说有人觉得或者参与人觉得自己被骗财、骗物、骗感情，那么仍然可以提出一些侵权之诉，甚至是从刑事方面去考虑。 因为现在有一些评论说，名人和明星现在会有一些信仰宗教的这么一些倾向啊，可能会有的人不乏是沽名钓誉。其实我们不排除有些明星是真的可能有一些宗教信仰，但有 的 可能不是这样的啊。那目前这个像所谓伪仁波切，就是这个伪的活佛横行，谁来驱邪？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信仰是很神圣的，所以说我觉得需要你慎重三思，因为它毕竟不是像心理咨询那样啊，挂号就诊就行，也不是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微信心灵鸡汤那样轻率。那么宗教界如果说在众生疑虑的时候给予清晰的坚定的解释和声明，那么实际上是一个破迷开悟的，真正的宗教人士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告知公众，何为正法，何为邪见，何为正道，何为歧路。但在这次张铁林坐床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很多佛教界人士是发声是很好的，大家一看哟，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权威机构有一些真实的评论出来， 对， 来去也把老百姓这个意识当中比较混乱的概念给厘清。 对对对，因为现在获取渠道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嘛，只需要我们真正的佛教界人士站出来，就行。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评论啊，叫做说张铁林活佛终究是块招牌，皇阿玛张铁林突然变身活佛，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在不符合藏传佛教宗教仪轨的仪式下，其还是令人有些刮目相看。然而就是这样不合规，这个张铁林为什么还是愿意被称作活佛，不禁让公众心生疑惑，到底是在忽悠人还是被人忽悠了呢？有些明星确实是为了求解个人思想困惑而信仰某种宗教，这都无可厚非，但是为了抬高身价，为了炒作，显示自己有点宗教信仰的厚重感，哲人大师的名头，不惜把自己炒作为所谓活佛，确实是不应该。那娱乐圈变身活佛的并不是张铁林一个人，歌手火风也曾被爆出是活佛身份，后来呢有媒体专门出来辟谣，那火风的身份其实是假的。那有这样一个段子就嘲讽娱乐圈信奉活佛成痴迷，说现在北京的仁波切乌央乌央的啊，这个仁波切就是藏语活佛的意思。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最近中国首例，全球第12例子宫移植 获得了成功，这也是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子宫切除术。那这位43岁的陕西母亲在西京医院14个小时、38位专家的协作下，成功将自己的子宫移植到22岁的女儿杨华身上。母亲说，女儿从小跟着自己吃了很多苦，还要面临永远无法生育的尴尬。为了能让女儿拥有一个圆满的人生，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愿意。那在手术方面，专家表示，下一步将会将此前冷冻的受精卵植入新子宫里，帮助杨华和她的丈夫真正实现做父母的心愿。但是否最终能够顺利分娩都还是未知数。那报道说，医院在手术前也开了很多次会议，通过了详细的伦理论证，这个孩子就是女儿的。医生表示说，目前呢，这个首先这个共生体双方是母女关系，它不存在经济利益和金钱的交易。那另外呢，母亲是出于母爱的本能，她非常的乐意把她的器官捐献给她的女儿，也是他们要求做，从怀孕到分娩，卵子也好，精子也好，都是来自于女儿这一方的，所以这个孩子都是他女儿的。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师普律师事务所的李胜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 李律师也是医疗法律方面专业律师哈，做过很多年的大夫。那现在这个事件出来以后，也引发了医学界和法律界的一些争议，关于伦理问题的一些争议哈。那网友们也质疑说，那孩子到底算是妈妈的还是算是女儿的呢？为什么呢？ 在本案当中，孩子是女儿的，这个是确定的。因为首先，精子和卵子都是女儿这方的。第二个，从受孕、胎儿发育、分娩也都是由女儿这方的完成的。第三个，从生物学上来讲，未来孩子娩出之后，如果做基因检测的话，应该也可以证实这种父母亲子关系的。 那这个事件当中还会有哪些隐藏的这个法律和伦理问题呢？ 确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就是可能科学技术不是我们担心的。公众的讨论实际上反映出此类事件对伦理破坏的一个担忧。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医院有4-5次的伦理的论证会。那么我认为这里边至少需要讨论到夫妻关系。谁跟谁是夫妻。母子关系、父子关系、移植器官的归属、心理上的认知、捐赠是否成立等等。那法律上呢，是否存在一个非法的代孕呢、精子、卵子的非法买卖、器官非法的买卖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伦理委员会讨论的。还有一个，既然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这里边呢，我也想提一下重点，还有一个隐私的保护问题。所以说，敬请所有的参与此事的，或者是参与此话题的人，注意保护他人的隐私。这也需要我们管 住的。怎么来保护呢？ 就是不能透露患者的个人信息，这些包括伦理讨论的这些文件资料，非法定条件下是不能公开的。 那现在有一些案件出来了，比如说是那种代孕啊，因为女人不能，丈夫不能生育嘛，用他人精子来进行一个培育然后生育，这是会引发法律问题的吗？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 如果说精子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捐赠，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建有精子库嘛，通过捐赠那是可以的。那么他的生物学上的父亲和 法律意义上的 父亲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会确定法律上的父亲。精子的捐赠者他是一个也是需要保密的。 那对真正有法律问题的话，那么还是由这个法律的父亲 对 来承担法律的责任。 对 跟原来那个精子的主人是没有关系的。 对，没有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关系。 但这前提是你需要经过合理合法的一个程序啊。像非法代孕也会引发很多法律问题吗？ 是啊。比方说你网上暴露的一些案件，你用一些大学生或者用一些其他人移植到他人的子宫当中，那么去怀孕，那么这个就是会产生一个伦理问题了。母亲到底是谁？那么是提供卵子的这一方还是怀孕的这一方？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伦理上的冲突了。这就是非法的。 那这个非法代孕的后果是什么？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比如说家庭成员， 家庭财产问题， 对家庭成员的问题，财产的问题，财产，比方说未来继承分割，如何去分割，他到底有没有继承权，这都是问题啊， 那本身这个非法代孕行为本身也是涉嫌违法吗？ 违法的，比方说我们国家精子库里有精子库的管理办法，有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些管理办法，这个都是要非常严格的，都需要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那就这次这个事件，就说母亲把子宫移植给了闺女啊，有人网友可能质疑说，哟，那这闺女生的孩子和这到底是谁的呀？好像辈分是不是会有一些纠结呀？其实目前通过您的解释来看，这个孩子就是他女儿的， 对， 因为只是用了一个母亲的一个子宫。 移植后的子宫，他这个器官移植后的归属应该是归属于女儿， 那这个并不是说将来这个孩子出来以后是不是还算他母亲呢？这不会的， 不会的，不会的， 没有伦理这方面的冲突， 不会的，不会的， 就只是借了用了母亲的一个器官而已， 实际上是器官移植之后，母亲的子宫通过移植之后到了女儿的身上，那么这个器官的归属应该是归属于女儿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未来怀孕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子宫就行了， 对， 它整个一个身体的一个孕育的过程， 那像这个说到这个非法代孕这个案件，如果说几方都是愿意的，这算是合法吗？ 并不是说你愿意就合法，比方说你要是存在买卖， 那就更违法， 对，这就是违法的， 那如果没有买卖，我们都是各自是自相情愿的， 如果是自相情愿的，没有经过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也是违法的， 那像这个案件，医院之前开了很多次的会议，就是就母亲啊把子宫移植给女儿这个事件，医院开了很多次这个关于伦理方面的会议， 是的， 那如果说医院经过讨论之后，经过这个伦理委员会讨论之后就可以实施这个手术了， 是的，是的，这是前提，在手术之前你必须要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这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 对，必须的程序， 那还需要经过其他的一些论证和程序吗？如果医院这个伦理委员会可以通过了就 OK 了， 然后你还有从手术的风险，从手术的风险，从医学技术科学上，那么对人体的损害，这些都需要去关注的，就是临床技术上也要去关注，他在手术之前还有一个临床医生的一个术前讨论，术前论证，这都是需要的， 所以他经过了38位专家的协作成功的哈， 嗯， 那么这个案件现在已经披露了成功了啊，给母亲移植了，那会不会将来各地会出现类似的案件？ 从技术上来讲，可能从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上来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好事，那么我们其他医院要开展这项手术，如果说在我们目前的法律环境下，能够通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不允许买卖，是自愿的，不存在利益冲突的， 对，不存在利益冲突，这很重要。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好事。 就是不会引发一些其他的法律问题。那从目前这个案件看，医生医院也表示说，确实没有一些法律问题啊，伦理也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了。 对，这个手术目前看是非常成功的。祝贺他们。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的李胜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